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很高兴在节目当中我们又跟大家见面了。节目呢还是照例在每天两个时间段播出，分别是下午的1点到2点和晚上的7点到8点钟啊，这两个时间段播出频率依然是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 FM102.5。还有一种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搜索超级体验团就可以了。今天请到一位好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也好久没见面了。来自于共享记创始人，同时也是百场马拉松都已经完成了，贾小萌哈，小萌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小萌， 欢迎小萌来到节目当中。刚才还说呢，102场马拉松了哈， 对， 这个还真是不少。但是关于贾小萌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我们特别需要正能量，我们需要积极， 需要打点鸡血， 对，需要积极、阳光、健康，向上哈。 对， 最近这时间跑步了吗？我看前面还发那个新媒体， 发朋友圈，然后虽然现在没有马拉松，没有比赛了，但是周末的话还会去乡下跑步，然后发现了很多特别美丽的地方，然后日常还会跑跑奥森呀，朝阳公园啊。 乡下都在什么地儿？ 温榆河。 温榆河， 哦，太美了。 嗯， 温榆河的话，现在我发现北京有个绿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应该没去看过吧？ 没有，在什么地儿啊？ 昌平段，温榆河的昌平段，然后一直到从未来科学城的那个滨水公园开始，一直到沙河水库，大概将近20公里，然后有一条在森林里做的，就是大杨树里，大杨树底下，然后北京政府做的那个跑道。然后有一条 塑胶道， 嗯，然后挨着就是温榆河的那个大河边，它有的时候穿到河边，然后有的时候在那个林子里，我太美了。 人多吗？ 没有人， 没人， 福利啊！所以我前两天发了小红书，然后小红书发完以后，人家说啊，你发完了以后可能就会通知人去跑步。 哦，真不知道，温榆河还有那么一段啊。 对，还有很多人骑车，它分南岸和北岸，我开始跑的南岸没有，南岸我就已经觉得非常美了，令我震惊了。然后，但是南岸主要是走车，然后就是第二个礼拜去，我就说那我跑一次北岸吧。然后看北岸全是塑胶跑道，然后修在这种林子里，它叫北京绿道，我觉得挺棒的。 啊，叫北京绿道。 对。 那是不是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就是北京绿道， 安利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户外健身的地方。 那是跑多少公里？ 我一般在那儿都跑20公里嘛，21公里半马， 可以 全马就算了，熬不住那时间， 是吧？ 哎， 周末找这么一个地儿还真是不错哈。 这 个也有大概大半年的时间，跟小萌没见。原来我们可以在各种活动里边，在比赛当中见哈。怎么这半年怎么过来的？没有比赛可以参加。 还是很日常的，但是其实就是没有出北京，然后但是把北京的基本上小时候老去的地方又玩了一遍。 那比如说呢？跟我们说 景山呀，爬个景山呀，去个颐和园呀，然后中山公园，然后跑跑故宫的那个 外围、 然后都是跑步的，然后天安门跑了好几遍。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自己一人。 对，有时候一个人也有很多跑友啊，大家一块儿，他们还经常刷个什么2环半呀之类的，但是看时间呗。反正我觉得这半年过得太快了，基本上生活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就是更多的去体会这个我跟这个城市的关系，就是北京和我的关系，然后还有去发现北京更加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这话题就是这个周而复始啊。我们节目真是大概在2月到4月，基本说的就是那个，刚才小萌说的那个，我跟北京的关系，因为你出不去，对吧？ 对， 人也进不来，然后也没比赛可以跑，我们就节目当中说了各种各样的路线啊，北京跑哪儿，然后那个有 基本我们都说到凤凰岭西山防火道了 啊，那个那越野、 啊，对，就是因为城里已经跑遍了， 对， 然后上哪儿说说 那我刚才说那个应该没有什么人去的， 说西山防火道，然后那个怎么跑，然后到底能看到什么都说那儿了、嗯，然后就发现了，哎呀，原来北京还有这么多。就是对，平时我们可能忽略的好的景色不错的那个地儿。 对，嗯，我觉得这一年经历了很多很多，你就是不断的在锻炼你的心理的这种 承受能力、 承受能力和突然发生的外界的变化和你对应激反应能力，就是你对面对灾难也好、 嗯、 或者是面对这些一下把你生活颠覆的这种情况也好，就其实我觉得我们去跑步，我们去练瑜伽，然后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嗯、 然后呢去找到了一种方式去让自己的心灵或者和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安放的地方，就是能有一个时间和有一个 不只是天天看手机啊制造焦虑啊或者看这些新闻啊或者怎么样子的，偶尔还是要放空一下自己，然后去看一些美好的东西，就不要太过于去集中在这些信息里头碎片的时间。 嗯，所以说回到跑步，因为贾小萌已经102场马拉松了哈、 嗯。嗯，其实我今天还有人问说，这第二波疫情来以后，你自己最庆幸的是什么？ 嗯、 我说我自己最庆幸的，其实我就自己静下来想，其实自己最庆幸的时候是把这个100场马拉松能在一个自己可控的时间内确实给它弄完了，就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这种理想和目标给它做了，给它完成了。还好是在去年，你在现场，我的第100场马拉松在北京，然后我计划完成了，然后当天我也就完成了。所以，最近的一场马拉松大鹏跑完了以后就没了， 哦、深圳 啊、大鹏的那个新年马拉松， 新年 跑完就没了。所以就是一直想，哦，你该想做的事情就立刻去做，做完了以后，这个事情不一定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跑这100多场马拉松，开始我的家里人也会觉得挺有病的，就是基本上一年。20多场吧，一年20多场，然后呢你自己还创业，然后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因为马拉松这项运动和创业它是一个互相补给的一个过程，就是我自己虽然对自己挺狠的挺虐的，就是因为你创业也很辛苦，我经常很效率很高，就是效率很高，就100多场马拉松基本上都是在周末完成的，不管你是出国也好，你不管是在国内也好，基本上都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嗯、 就是你比如我最高效的一次是去圣彼得堡，我周五，然后周五下午坐海航的飞机，然后呢周一早上起来坐在办公室，就是、 哦、回来了， 对，就是这种不可思议，会让你觉得啊，你好多人其实有时候说啊，马拉松是个旅行，我说也是旅行，是我最高效的旅行方式，就是它能让我很快速的去看世界，然后能让我增加很多的见识，同时能让我去吃很多苦，就是吃苦的话，其实是对你的这个创业也好，对你人生的这个面对一些困难也好，其实你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承压能力就会更强一些。 哇，所以这个很多事情不仅你要做、做的同时呢还要去思考， 对，体味这些经历， 对，这样的话会让你对于做过的这些事情会有更深的一些认识和理解。刚才小萌说的那一点就是吃苦，然后会让你觉得很多事情都更好的去化解。 对对。 同样的就是话虽然不一样的，同样的这个理解方式，在另外一个跑友身上也说过这个话啊，他是每年都要去跑100公里。 嗯。 二年初嘛，就是在香港100。 嗯。 每年都跑，我说你干嘛？为什么呀？说你这成绩也没快多少，这基本上每年成绩差不多，每年都要跑。他说我必须被年初的时候给自己特别狠了的来一次。 清醒一下。 就虐一月份嘛，刚刚开始虐一下。虐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一年没什么难事儿。 对。 说当你再遇到难事的时候，你就想到大概70-80公里的时候样子，你觉得其实天是很黑的哈。那会儿伸手不见五指，如果你把头灯关掉的话就是很害怕的，但是你知道你再坚持一下。马上就是日出就来了，日出一来，阳光一洒下来，身体就会舒服起来，舒服起来，马上你就到终点了。就是这个过程，它会比喻成，或者说类比成生活当中的一些， 对， 跟你说的其实有相似的地方。 对，就是其实这个马拉松带给我很多，就是生活其实可以很多事情不是特别纠结了，也不特拧巴，就是啥苦没吃过呀。就是因为马拉松这种东西，我跑过很多很多城市，不管是国内也好还是国外也好，因为它的天气是不可预见性的，就是有的时候是特别晒，暴晒40多度也被晒，我脑袋都晒秃了个皮，就是头顶它能给你晒伤了，就是后背能晒出一个，我那天穿了一个后边有两个窟窿的露背的一个衣服，后面晒出一翅膀，整个全脱皮。就是你这是在六盘水，我记得是，对，六盘水， 六盘水啊， 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的恶劣天气，你被晒过，你被大雨浇过。去年在那个北京那个密云那个马拉松，就是基本上大家是大雨瓢着，然后被抽完的，就是北京最大的那场雨。然后你在暴雨中跑过，你在最寒冷的地方，比如说南极北极，这两个地方我也都去跑过。然后就是这两个地方的话就更可怕一些，就是你会又一次的去跟自己去说，其实跑步这件事情它是有风险的，而且你在你面对自然的时候你是不能去挑战它的，你要敬畏它。因为我去到南极和北极的时候是天气情况你完全没有天气预报能告诉你，你到那儿就是命了，就是你到那儿是什么情况， 认命了， 认命就听天由命了。然后你比如去北极圈的那个马拉松，到了冰盖上那10多级大风一下就刮起来了，然后刮起来了以后你在冰盖上你脚也踩得滑的，你开始觉得上了冰盖太美了，就这么大一冰盖你可以通过马拉松的方式去上去，但是你突遇这种恶劣天气的时候， 十几风， 就是其实南北极不怕冷，怕的就是刮风，就是你一刮风再加上冷，你这人那个手能迅速的就冻掉。你第一次，我是第一次感受到了，就是说，手可以冻没了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戴多厚的手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你说是戴上手套的情况下， 你摘了手套，你手就没了。你戴上手套，就是一直告诉自己的意识在跟手对话。你知道，在冰盖上面对十多级风的时候，意识告诉自己一定要清醒，别跑偏，别掉下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跟自己的手对话，说你有点知觉，你有点知觉。然后10公里下去了以后，它那个天气就会变稍微好一点。哎呦，你这个绝望！然后你下来的时候，就是碰见一个外国的一个老头，他那个大家都是相同的，满脸的冰碴子，然后特别惨。然后我真的下来的时候真的哭了，然后后来自己在那儿哭，说我干嘛来这儿，我有病啊。然后老头就过来，就他也特别那什么，他直接说 We are survivor， 就是我们都是幸存者，就是你真的会被大自然收走的，就是你真的会一不小心，你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大自然很无情的就会把你带走的。但是你自己需要有一颗很定的定力，但是你也不要去挑战它，你要是能，你能走到哪儿就到哪儿，就这样。但是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一定要克服这个困难。当你走下来的时候啊，你就其实会发现，其实生活中很多事情真的对你太好了，很 nice 的。你说这个疫情啊什么的，大家可以自己做好防护，然后呢你也可以去保护自己，但是你真正碰到大自然的这种灾害去虐你的时候，你可能随时就是就像灭霸似的说的，打一响指你可能就没了，对吧？ 对，这个听小萌说这个经历呢，又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确实有的时候就是你跟自然作对，没有 对 人类是 没有意义， 人类很渺小的，对吧？ 对对对， 光是人类就是生命嘛， 对, 对, 对, 对 吧？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外界环境的这种改变，我们都要学会去适应它。还是拿这次全球疫情来说，它目前这样一个状态，我们需要去适应。 对， 就是在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去生活？ 对，我们要其实就是带着一种共存的这种心态嘛，包括我自己其实也经营着一些什么物业酒店什么的，就是你会看到疫情来了，然后迅速的掉到零，就是出租率啊或者是什么样，然后疫情走了哗又全满，就是你会经常在这种周而复始的折腾中。然后我们的小伙伴也是，大家其实都已经很平和的去面对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再去想各种在面对零的时候，我们再去想一些什么样的补救的办法，能让它产生一些价值。就是反正就是大家就不停的在调整一些心态，因为像今年做经营真的太难了。 对对。 都很难调整，调整心态，调整心态。另外一个，逐渐的去适应一种新的 生活 方式的一种状态。 对， 觉得看到好的方面就是这一次的全球疫情，让我们养成了一个更好的自我防护的一种方式。那这种自我防护的方式不应该随着说，好像哎呀消失了，或者说这段时间消失了，我们一下就全都放开了。也不怎么洗手了，家里边也不注意卫生了，口罩随便就扔了，我觉得不应该。就是这个，反正以后我会随身佩戴，就是携带，叫随身携带这个口罩，只要到人民我就可以戴上。 对，什么口罩啊，还有就是我们日常吃饭的一些习惯，然后有一些什么东西要做熟了吃啊，生了吃啊，什么 对对对对对， 其实都会，家里的生活吃的方式都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可能还会增进大家之间的这种的，就是这种做饭的乐趣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这都是有改变的。 说到了这个疫情哈，当然要说回到我们运动，我觉得这次疫情也要让我们更加的清楚的认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对吧？ 对， 那小王100多场马拉松，其实这段时间的或这一段近几年的运动经历，其实也让你在疫情期间保持了一个更加积极 清 醒的乐观的一种身体状态以及精神状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没错，我觉得精神状态和你对身体能不能控制，就你能不能控制你身体的这个，就这是一种觉知。我觉得它就是能感受到你今天应该去做什么，你应该在什么样的时候你该锻炼了，然后呢你的身体的状态是个什么样，你自己能感受到，这个是我觉得我原来都没有的感受。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去推崇大家都去跑马拉松，因为毕竟这是一项稍微有一些极限的运动。因为很多人听了就是我的故事啊或者怎么样，就问我说我能跑，你很励志啊，我能跑马拉松 你很励志 然后后来我说其实你如果能把跑步作为一个爱好，你哪怕每天或者是一周跑两三次5公里10公里出出汗，这种感觉其实把这种运动变成习惯，可能会比你去选择我一定要挑战一个马拉松会更加积极一些。其实我开始跑步也没有说我定个目标我就要去跑马拉松，我根本不知道马拉松是什么，我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了马拉松，然后才去跑了马拉松。我其实一直是在那会儿吸引我跑步的并不是说我要去跑马拉松，吸引我跑步的是因为奥森。就是奥森的话，我在北边，其实在亚运村从小就住在那儿，但我2008年以后就从来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一公园，就是有那么大一公园。我是2013年我才知道有个奥森，我们家一直住在亚运村，你知道2013年我才知道有个奥森。所以这个令我很觉得，哦，我也是通过先发现北京的美我才爱上了这个运动。所以我是在奥森跑步，每天跑个5公里，我觉得哇塞这个太美了。然后这个尤其夜跑晚上，然后听着青蛙的声音啊， 然后人没那么多， 那会儿奥森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然后能出汗，夏天的感觉，然后从夏天跑到秋天，对，应该2012年开始，从12年开始，从夏天跑到秋天再跑到冬天，冬天零下几度也去。所以你看到了一个奥森四季变化的时候，你会把自己就是带入到一种哇，这个你可以用跑步的方式去看到很多的美丽的景色，可以让你就觉得很自由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是爱上了跑步，我才知道了有这么马拉松这么一件事儿。就是你当你发现能跑10公里，能跑半程了，能跑这些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机会嘛。我的首马可能我也命中注定跟马拉松有缘分，我的首马就是有一个波士顿马拉松的机会，所以我就2013年参加了那个波士顿马拉松，然后2013年又波士顿马拉松又爆炸了。所以对那一年其实我的首马经历比较坎坷对对对， 你别闹，现在那个 对，就是， 抖音里面你别闹， 对，真的，就是， 2013年去跑就对2013年的波士顿爆炸案 嘛。然后那年其实我那天是我生日，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马拉松呢？就是一是我生日，然后呢我想用首马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然后就是有那个爆炸的那恐怖袭击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他给你了一个特殊的记忆，让你深爱上了这项运动。就是你的首第一次就是很特别 很不一样。那后面的话，而且我在没有认识波士顿马拉松之前，我根本不知道马拉松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波马的历史。我到了那儿以后才知道波马，我历史有这么悠久，是一个全球全世界所有的跑者从朝圣之路。我到那之前我都不了解，所以这是一个天降的一个缘分，或者是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吸引力。 一个发现的过程。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发现的过程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发现自己。 嗯， 我觉得这发现自己也是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发现自己，哦，我还能干这个。 嗯， 我还喜欢做这个事儿。 嗯， 然后发现很多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和事儿。哦，原来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原来跑步还能这么玩。 对对对，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疯狂的为这件事儿。 对。它是一个社群嘛，它是一个圈子。 对，就是，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用体育的方式哈，让大家能够更多的发现自己，然后，这个认知和体验的过程。人生究竟有多少年？那我想每个人个体都不一样。嗯，这段时间这个有了更多的这个时间，很多人开始看书啊，然后开始。重新的这个回顾啊，然后有很多想法沉淀，发现其实人生每个人就平等的还是时间嘛，就你有多长时间，我差不多啊，在没有这个意外发生的情况之下，我有这些时间，那你的这些时间在干嘛？ 嗯， 就像你说的，你周五踏上了飞机， 对， 那周一早上已经坐回到办公室了， 对， 中间这两天的时间48小时之内，你首先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 用马拉松的方式， 对，然后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说着陌生的语言，不同的地理位置，吃着陌生的菜， 对， 对吧？体验到了美食， 对， 然后见到了不同的人，然后还参与了一项体育运动，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回来了，那这是48小时，那可能我的48小时，我回家，就是很正常的一生，我也是48小时。过去了，所以经历的东西不一样， 对， 体验不一样，那人生获得的价值，当然不是说我待在家就没有价值啊， 对，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生活的这个阅历。 对，因为时间就是，尤其这次疫情以后，就是大家会觉得哦，时间真的是有限的，就时间是很短的，就是你 对时间有限 的，你时间，任何人的生命是，就你更加清醒的认识到生命是很短的，你需要在你每一个时间里去多安排一些你想体验的这种人生。就大家可能跟以前那种按部就班的那种生活又发生变化了，可能大家现在。不再是说我一定要就是毕业找个好工作，我要结婚，我要生孩子，我要怎么抚养，给孩子一个责任，抚养长大。有些人肯定会在疫情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肯定是想我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一些更新的体验，我的新的体验和我自己的价值是怎么样的去创造的，是怎么样去做的，而不是说就包括我妈妈我姥姥就这些老一代的这些人，他们的思想都会发生变化。我姥姥那天跟我说那个你们以后吃什么我不管了，我自己要开心，然后我自己要吃最好的，然后我自己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是你这个疫情给人带来了多大的改变。一个80多岁老太太，她现在已经能觉知到我要去珍惜我自己的时间，我要去享受我自己的快乐，我不要太多的去关注我的儿女，关注他们怎么怎么样好不好，或者他吃没吃好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改变。还有一个其实我一直在观察，就是周围的变化，就是每天晚上我回家马路上你会发现啊，好多好多人都在跑步，你不管多晚，尤其10点以后还有人在楼下跑步。就是其实跑步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运动，所以呢大家是希望能用这样最简单的方式，然后去强身健体也好，或者是能发现自己一个新的技能。现在有好多走路的人改跑步了，跑5公里的人改跑10公里了，疫情过后我敢说有很多人能跑马拉松了。 没错。当然刚才你说那个这个奶奶的这个老一辈儿经历，他还是会关心。 对 对, 对。 就是他还是，虽然说不关心，他还是会关心，只不过会重新更多的回到自己身上啊，我关注一下我的这个生活品质。 对。 我们都希望 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事啊，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其实再说回到体育，体育是非常好的一种发现人生、认知人生的一种方式和渠道哈。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共享机的创始人贾小萌，来说一说他的运动经历、运动故事啊。这样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咱们接着来聊。收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宋阳啊。收听节目呢，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收听到啊，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重播节目都可以找得到。另外当然你可以通过我们传统的广播的方式，在家里面收音机，包括现在手机也可以调制收音机的这个状态啊，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啊。今儿我们请到的是共享记创始人贾小萌啊。小萌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贾小萌 啊，欢迎小萌继续跟我们来聊啊，他的这个运动方式哈、这个小萌来之前上午还得跟朋友在说呢，说哎呀，现在这个赛事都取消了哈、或者说延期了，我们都做什么内容啊？因为我们以前都是跟这个赛事有关的，赛事都没有了。我说其实你看赛事虽然停了，但是其实大家的运动呢没有停，反而很多人的运动增多了，就比有赛事的时候还多了。我身边有朋友3月4月跑量在620， 对，我也是比日常，我没有疫情之前的跑量增加了很多。 对，所以一会儿来说说你的这个事儿啊。当时我很不明白，我说在3月份啊，本来没有马拉松的一个月份，你居然跑出了12个马拉松的距离，当时是500多，后来到4月份增加到600多。他说：“哎呀，你男生啊，他说，哎呀，说你看啊，这次这个疫情爆发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回归了。我说怎么叫回归？我说我回归对于跑步真正执着的那种热爱。原来是为了比赛而。”平时的这个肌跑量，因为你跑量不够的话，比赛的时候会出问题，身体会难受。现在发现比赛没有了吧，没有跑步还不行，而且越跑越多。回归了一个对于身体状态的保持和对于跑步最原始的一种热爱的一种状况啊。 对， 我说哎，这倒是不错。后来一聊，身边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刚才贾小萌也说你也是这样是吧？ 对，我其实，其实特别奇怪一件事情，就是疫情之前你会觉得每天都没有时间，可能也是业务量确实在疫情之前会更大一些啊，就是你会很忙啊，然后基本上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属于那种非常不太严肃的跑者，然后全凭底子厚。然后呢，就是疫情之前基本上是以赛代练。就是每周可以周末出去跑一马拉松，但是我周一到周五绝对不跑步，就是没有时间去跑步，也没有这个心情去跑步。我疫情之前的这种方式可能也就周一到周五有点时间去练练瑜伽什么的，然后修复一下身体，然后周末就出去跑一场马拉松。然后现在我自己看了一下我的那个跑步记录，我自己也很惊讶，就基本上是每月得有上百的这个跑量，以前都没有的，以前就是纯靠每周的那种马拉松。所以我们自己有那个跑团的小群里，大家就是那个排名什么的，就是我们的那些跑团的朋友就说，哎，你这种默默的就直接就蹭蹭的就上来了，就以前从来好多年了都没有过，就是可能以前你真正老跑比赛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对那个跑步的真正的这种的日常的乐趣，然后你现在呢又回归到了很日常的生活，你突然又发现，哎，比赛这种东西又有点陌生，但是跑步又回归成了你日常的生活习惯。 是 啊，对。 接着上半段的那个话来说，上半段的时候小萌说过这个。可能现在跑步人越来越多，真正比赛回来的时候发现大家成绩全上来 了。对对对对，就发现大家都能跑马拉松了。因为我观察 到了我身边好多人。那天我也是带着我妈，就是我妈以前只快走，就是快走个几公里啊或者怎么样子。那天我带她去朝阳公园跑了一个小怪兽，就是跑了一8公里。然后呢我就发了一个那个也是发了一小红书，然后就受到了很多人的这种点赞呀。然后怎么，因为我妈62岁，然后整个身材上还是很像一个很健将的一个人，所以她一个62岁的人，她也从一个快走然后变到可以跑步了，就是可以开始去那个跑一个小的这个小迷你了。所以就是对人的这个改变，就体质的这种增强，你每天运动，你的肌肉可能这个增加呀，然后他就具备这个能力了，他也有这个自信了，然后他看到更多的人都在，他发现了，其实很多人发现了自己有这个能力了，就慢慢的这个跑两下以后发现跑还挺舒服的，不一定非得是快走，我不一定限制我自己，我就是一个我自己的身体不能跑步啊或者怎么样的，大家一下打开了，又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发现了更多的可能性，发现了更多自己可以做的这个原来想象不到的事情。 对对对， 我这个大家需要不断的去突破原来本身的一种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不是说大家就什么辞职啦，然后你不要了原来的生活，不是，就是你要尝试，不断去尝试新的体验 、 你可能会找到原来还不错。说一个题外话，原来我们认识那个潜水自由潜水的大咖啊，这个中国应该是首个突破100米的王傲林啊，水下能够到那么深的一个地方，他说当你大概到水下30-40米的时候，你的肺就变成平时的大概1/3那么大了，然后你会进入到一个自由下降的自由落体的一个状态嘛，然后你会很难受很疼，因为周间的压力是压着你那个状态，第一他说不要对抗大自然， 对， 就你不要对抗这压力，你越对抗它你越疼， 对， 你要尝试去适应它，然后尝试的不跟它去挣扎， 对， 最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也没事儿， 没错它其实是一种放松心态，你无论是跑马拉松也好，还有包括我最爱还另外一个很爱的运动就是瑜伽嘛，就是无论是你瑜伽也好还是马拉松也好，就是你可能在一呼一吸间，就是你突然一放松了，然后你的意识就觉得我就再往前跑一跑或者怎么样的，你可能就到达这个目标了。如果你给自己的这种压力和这种东西太大的话，我一定要今天跑多少，跑到多少公里，我今天一定要跑多少配速，我可能这些东西就对你自己的束缚就太大了，你发现就没有这个空间了。 对，所以刚才回到小萌说，这个带着母亲去跑步的时候，就尝试一下， 对，尝试一下。 我首先我不需要有配速的这个需求， 对， 我不需要有多长距离的这个，我就是想跑了试一试， 对， 就可以了。 就跟疫情一样，我们一定要安全，就是你要懂得这个东西跑步的原理，那你可能要选择一双非常好的缓震的跑鞋加有支撑的鞋，保护自己的这些什么膝盖啊什么，你咱也不能瞎跑，天天知道人都能天生会跑步嘛，对吧，谁都会跑，那你也不能瞎跑，跑完了以后太劳损自己的这个腿也不行，所以科学性的，讲究科学性的，然后循序渐进的这种，尤其疫情这个时间大家不用出门了，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来去做一些循序渐进的事情。 有一年在德国，慕尼黑，它有一个花园，好大好大，我觉得跟奥森有一拼吧，就是真的很大，叫英式花园啊，在那个里边，英式公园，好多人就是在里边去跑步，分3条道、4条道，一条道是公交车道。我说这公园里边还有公交车，毕竟是太大了，那公园可以乘坐公交车，那个柏油路啊，剩下来有这个人行道啊，它人行道呢，它不是那个铺装的柏油路面，就是已经压得很平的那个土路，跑起来很舒服。还有一条呢，这个自行车道啊，你可以走自行车，也是土路。另外一条那个路呢，就是很松软，底下都是那个软土。我一看上面怎么有马蹄的印儿啊？那条路是专门遛马的，人家不是遛狗，遛马。我说这是专门给马修的一条路啊！ 天哪！ 对， 啊，每天就在那儿跑步，每天早晨晚上就在那儿跑步，好多人都是在那个地方跑步。那有老年人、青年人、小朋友，是在那儿跑步。终于在第三天的时候看到有人在遛马，真的是在遛马。 马也需要跑步 啊。 对， 一大早，咱们是遛狗，那个人是骑在马上，咔咔咔跑过去。我说呀，这个是不一样啊， 生活方式有很多种 啊，生活方式有很多种，人家就家里边自己养的马，也不是说某一个什么什么厂里边的，或者说工人骑的，自己的马，就是需要有个地儿遛，那就专门准备一条路给这遛，就很原始的一种热爱的 状态。 我也没觉得那儿有什么样的比赛非要去参加，就是最普通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 对，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陪伴，就是你变成一种生活习惯，然后就跟你每天吃饭啊，每天想做一道好菜啊，然后你每天看看天气，而且最近北京天气还特别给力，基本上这半年你也没遭遇过什么不太好的这种天气， 大雾霾好像很少见啊。 基本这半年就是北京最美好的天气全部都给你每天都展现出来了，然后各种神奇的云彩啊什么都被你看到了，所以觉得还是挺幸运的，就是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时光，然后和自己好好相处，和家人好好相处，和整这个城市来好好相处。而且这个城市也相对于其实尤其二环里吧，就是我是这样子的，我有一阵子是专门专攻二环里，然后 是跑二环里， 对，二环里去找这些古迹，就是好玩的这些什么文物啊古迹啊，看个小庙什么的，就查查地图上这以前是干嘛的，挺有意思的，发现了好多你不大知道的一些地方。然后最近开始攻打乡下，就是一到周末就在乡下，所以其实北京真的太大了，就是你可挖掘的东西还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可以用跑步这种方式去体验。 原来几年前当时在英国有一个跑步俱乐部，那个跑步俱乐部后来还组织了很多全球的那种线上的跑步活动，它叫跑着去做公益，就是英国的这个志愿者，他们很发达整个的这个系统，他每周都会组织活动，那这些跑步爱好者就是也是公益志愿者，主要每周呢是到这个地方集合，一直跑到那个地方做公益，比如说跑个10公里、15公里、20公里，过程是跑步，到那干嘛呢？做公益啊，比如说对于这个什么老年人啊，然后什么养老院啊，然后青少年啊，去给他们做一个欢乐的一个陪伴，陪伴几个小时，然后再跑回来。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做公益，但是就是用跑着的去，不是开车去，不是骑车，跑着去，既锻炼了身体，又做了公益。然后那个跑团后来真是发起了好多这种线上的公益活动，都是让你跑着去做，所以刚才小孟你说那个，其实你是用跑的方式去发现北京，对吧？ 对对， 北京有好多种发现的方式， 对， 只不过我们是跑着去， 对，去了好。其实你现在说赛事，其实以后真的咱都可以再做一些什么公园跑的赛事，就各种发现北京的公园真太好看了，就是这些公园里头，比如中山公园啊，中山公园真的是小时候几岁的时候去过玩碰碰车，然后到现在发现 还有碰碰车吗？ 还在呢， 还在。 我那碰碰车还在呢。然后中山公园后面的那个湖面上坐游船的那个地方，虽然湖面很小，但是连着故宫，那是最漂亮的一个背景。然后基本上自己独霸就故宫的那个河，就那种感觉，然后太美好了，就是你会觉得哦，其实北京投入了很大的这种力量在这种园林啊、绿化呀这几年的维护上，你包括朝阳公园也好，还包括其实不只是奥森了，现在有这么多公园，然后让大家有这种特别好的这种的体验，就是其实是在鼓励大家能更多的走出家门去户外去运动。 现在反正白天天气比较太热啊，中午的时候有点热，我们选的运动还是选了一早一晚，晚上也不错，然后早上更凉快，大概晚上8-9点钟可能还有点闷，但是一早上这个天亮得很早，大概4:40-4:50天就亮了，如果说善于起早的朋友可以选择早上时间段多出去跑跑步啊，然后 运动一下呀、啊。反正我更加习惯于晚上。 对，我也是，我基本上是夜跑爱好者，就是一是对女生来说很友善，它不晒、 嗯， 然后呢 对对对， 而且就是很安静，就是而且是很舒适，谁也看不见你。我可能是觉得这种自己去跑，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去跟人很多人一起跑，就是 跑团那种， 跑团那种的。刚开始一两年的时候挺喜欢的，后来的话还是觉得这是一个自己的运动，我对自己可能没那么多要求，没有那么严肃。然后今天想跑快了就跑快了，明天想跑慢了就放松一下，要不然跟大家一起吧压力特别大，就是我不希望这个运动成为我的压力。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严肃跑者，他们就是需要互相勉励互相激励，他觉得是我把速度跑上来，或者我 PB 作为我的这种的目标和目的，那我可能觉得是我想跑更多场比赛，体验更多的城市，把它做旅游是一种目的。所以跑步来说，马拉松来说，每个人的目的性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可以有各种选择的方式，都有乐趣。你比如说你跑 PB 的，跑严肃跑者真的也很有乐趣，就是你不停的在超越自己。今天练到这个，它是你自己练的勤奋是有回报的嘛，那你能跑到300啊，或者是怎样的，都是大家是一种目标和期待。当然我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这种目标和期待，但是就没有那么高的这种要求。 我觉得这个每人要求不一样。 对， 会变。 对， 就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也会改变。就他会随着时间以及你 对 这项运动究竟多长时间了之后也会有改变。包括现在你说现在比赛很多都暂停了，如果赛事再回来，大家对于比赛当中自己的要求又会有新的这种 发生变化。 对 对，所以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游刃有余跑者，就是 怎么都行。 对，怎么都行，就是你让我那个，就是我碰到不想跑的或者怎么样的，我也可以耍赖，然后我对自己也没有那么那个高的要求。但是我发现，哎，今天自己跑特嗨，就是我也会很努力的把它完成，就是但也就是比如说去年那个我自己那第100场马拉松，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想，就是心里没给自己设目标，就是说我这100场我一定要 PB。就是我一定要在自己家门口 PB。 那可能有人会有这种目标，我自己没有这个目标。但我等到我刚开始跑的时候，我还碰见一些记者呀，接受一些采访，刚开始在长安街上就很自嗨嘛，就特别嗨，还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到了终点，快到终点的时候，发现可能是这种自己的特别嗨的心情，就这个激素分泌过多嘛，然后就一直持续跑下去，跑到终点一看，哎 ，PB 了，就是这种惊喜都是非常不经意间，让我得到了。我觉得这种的快乐对我来说还挺有意思的， 放松了。 对对对， 其实你的状态还是放松了。 就是这么多年，你想从2013年开始参加马拉松，在100场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天意安排的一个礼物，就是又是在北京，然后呢又是给你一个 PB， 就是让你跑了一个最好的一个6年来最好的一个成绩。我觉得一切都很完美了，就其实就让我们这些普通人通过体育的方式。然后呢能有一种这原来你自己也能行，就是你一个普通老百姓，然后呢你天天那个一小姑娘或者一个很普通的人，你也可以完成马拉松，你也可以铁三，你也可以去越野100公里。所以体育很神奇，就是尤其这些运动很神奇，能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普普通通的人，然后能有一种就是新的这种技能和这种技术。对，说起来其实挺吓人的，有的时候别人看见我然后说那个，有人就介绍说这人跑102场马拉松了，然后就有些人就很惊讶，就是会说啊，你这专业的运动员吧什么，就其实会打破很多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认识或者对马拉松的认识。因为这东西不是说一定是非要是从小到大我就练这项技术我才能拥有这个技术，就是你其实普通人也可以拥有更多的爱好，当爱好变成一种运动生活习惯的时候，它就会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改变。 对，多去尝试。我小萌说的这个，大家也在不断的对这项运动产生更多的理解。你说的那个，身边也有一个跑友朋友，举例子跟我说，他原来说有一段时间夏天就是去避暑嘛，就到山东威海啊，在那个威海，然后他住那个旁边呢有一个地儿是一个操场， 她呢就每天也是一个女生，每天就去操场里边跑圈儿， 嗯， 一圈是400米的标准操场，每天要跑20-30圈， 嗯， 说每天那操场里边都有几个老大爷， 嗯， 一看到她就会窃窃私语， 嗯， 但是声音说的其实当然没声音，还她能听得到， 嗯， 说你看。这是国家队的 对对对， 就在他们心目当中，对，在他们 心 目当中能这么跑是一定是国家队的， 对对对对， 不然怎么可能大白天这么帅就跑圈呢？ 对，好多人就会把这东西思维定式，说你这是你跑马拉松为啥，你跑马拉松是不是能得奖牌， 对， 然后你是不是能得奖金， 能得奖金， 然后你是能得第几名， 对对对， 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的这样子的反应， 对，你看这是国家队， 对， 但是说回到其实就是我们对于体育的认知嘛， 嗯， 对于认知在不断的进步，从原来觉得 那 啊，原来那是觉得电视机里边的人才能完成的， 嗯， 是吧，到现在发现每个人都可以去参加， 对， 原来我们在疫情爆发之前，我们觉得我们是为了比赛而去跑步， 嗯， 是吧？我就为了适应每周的这个比赛。后来发现，嗯，其实我们真的是爱跑步， 对对， 爱这项体育锻炼。每个人都在对运动本身、对自身的认知不断的进步。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总体社会进步的一个好事儿， 对， 是吧？ 因为你包括疫情，其实大家开始，我因为我做商业地产这些。这么多年开始大家讨论，这些讨论就会说啊，可能排序来说就是疫情过后可能健身房会很惨，或者大家不敢再去了，但是你发现疫情过后并不是这样子的，健身房你约课都约不上，都是爆满， 嗯， 其实人也都是很多的，大家其实对这种身体的这种锻炼呀，通过疫情以后会更加的这个需要。 嗯，每个人做好自己，其实社会整个的这个力量就会强健起来啊。 嗯， 还是说之前聊过那个天儿，朋友去 Kona 夏威夷去参加那个铁三的世锦赛，说为什么去那儿？说不是因为那儿天气有多好， 嗯， 说那北京天也不错，不是说那儿有海，很多海比那儿漂亮， 嗯。 那为什么去呢？是因为说到了之后发现男男女女都特别健美， 哦， 说哎呀，你看身上露出的那个肌肉，女性的那个，一看就是每个人都有那种力量练习的痕迹，身体上。就这个地儿充满了力量和积极向上， 嗯， 充满了阳光， 对， 说是这样的因素吸引了那些选手每年都要去考纳参加比赛， 嗯， 而不是说因为比赛哪儿都有， 对，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北京的市民，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平时的加强身体锻炼，每个人都能够那种走起路来都是直直的挺挺的向上的那种男男女女哈， 啊，精气神不一样， 整个这个城市就会爆发出一种， 嗯， 健康的吸引力，阳光的吸引力， 对， 大家就爱在这个地方去， 嗯， 去生活学习和工作， 嗯， 谢谢贾小萌，谢谢来自于共享记创始人啊，贾小萌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运动故事，说了这些积极健康的正能量的事情，希望能够传递给更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嗯， 回听节目呢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是宋阳，也欢迎各位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语之声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超级体验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0.